起，我想问问我自己，还有沉默好担心，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 刚 两年前的中国新歌声，在最后的鸟巢冲刺夜的比赛当中的音乐人媒体人评审分数当中呢，苏立生是以三分之差败给了蒋敦豪，而后呢蒋敦豪也是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夺得冠军。我们刚才的榜上榜外歌曲就是两位选手在步入歌坛之后今年的作品，苏立生的上榜作品《爱后忧郁症》，以及蒋敦豪今年专辑的同名主打《少年心事》啊。好，继续回到 Top 40啊，带来本周以第十五名成绩入榜，苏立生的同门师兄王铮亮为正在热播的超网《江夜》创作并且演唱的人物主题曲《任我》。 哪来的什么绝对的光明？有光的是我黑暗中的眼睛，胜负裹着我绳索，有魂魄喂养欲望生活。有一个我再别有谁，成过败过何以而为，桃花开过心不留余刻，黑夜狂奔烟蹉跎，流落残茧的残破，死生有过未方挣脱，就任我此生无悔自我，就任我为我而生，以黑暗为证，是人是魔不为谁如何论说与我，此生起落为战而活，就忍着恐惧要成心魔，没有谁占据我的心，不为谁而诺，再决定 将之身不染。 说声抱歉，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，远看在天边，近看在眼前，光阴就在转身之间，感慨一点，人生依然。嘿，结局我来改变，就算只守这天不过一段，不用太执念，不用说抱歉，输赢不过请客吃饭，泪落离散，不如不见，长夜漫漫，别留遗憾，看破这世间是非恩怨，来一切 这一组榜上榜外歌都是出自于超网《江夜》这部剧，王铮亮担任音乐总监，并且创作了大部分的歌曲。这首歌是王铮亮、王玉仁创作，张靓颖带来的主题曲《顾长安》，另外呢，魏晨带来的主题曲《红尘》也进入到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推荐行列里。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以第21名成绩新歌上榜，由邓伦、周一围为北京电视台的文化节目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。这首歌叫做上新了故宫。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新的故宫。 繁华历史碰撞时代，晒一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，听红墙黄瓦迫不及待的告白， 翻越过春去秋来谜底揭开，远距离宫阙楼台撩拨情怀，无脸派苦心表情超赞的现在，这风雨不该考验绝对完美派， 还故宫跟青春约起来，别见外欢笑会 这是邓伦周一围的新歌上新了故宫，两位呢分别担任故宫文创新品开发员和节目的主持人，通过这对故宫兄弟来了解故宫和文物的文化历史啊，蛮有趣的。这些年故宫通过一系列的举动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，像各种展览还有它的文创产品，现在真的太精彩了，我现在出国买礼物再也不用发愁了，全部都是买故宫的文创产品，嗯，很漂亮。哎，我这算打广告吗？而且性价比还挺高，不贵啊，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多元化的来了解故宫。我们听过了榜上的新歌上新了故宫之后呢，接下来分享到的是2016年一部高人气的纪录电影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主题曲，由姚谦作词，陈粒作曲，并且演唱的《当我在这里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别走开，稍后见吧。 千算万虚终于息，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暮日传明你的诗。

在刚刚结束的一周，内地周票房累计达 10.9 亿，再创新高。11月累计票房已逼近25亿大关，同比全年涨 30.3%。 11月进口大片陆续降临，扎堆上映，含有国产影片的身影，毒液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之前市场的饥渴来填补。就在业内外都将希望放在进口片救市升温的情况下，原属无名之辈的小成本影片《无名之辈》杀出重围。有人评价这是继《疯狂的石头》后最成功的多条叙事影片。再来看11月8号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，其中规定复映的影片必须进行内容重审和重新发放供应许可证，还规定全部放映范围不超过2500个影厅。这也意味着《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》2017年第三次上映票房时斩获近 1.7 亿票房的情形或将难以再现，新规将从2018年12月1号起实施。最后再来关注全新超级英雄电影《海王》11月19号下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映礼，导演温子仁携主演杰森·莫玛、艾梅·伯希尔德等明星空降京城，狂掀粉丝热情。现场主创们与粉丝亲密互动，畅谈台前幕后的精彩故事，揭秘前所未有的亚特兰蒂斯海底景观。当晚电影还举行了超前片段的点映活动，瑰丽神奇的海底世界引人惊叹，观众好评如潮。影片将于12月7号在中国提前北美两周领跑上映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第30位，信汉战汉城。第29位，江美琪陀螺。第28位，萨顶顶随风自在。第27位，顾峰慌。 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，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。 第26位， FIR 范逸臣功夫狂潮。 少林武当古风今宵，对的南拳东西咆哮。 第25位，周华健成红年代。第24位，阿令默默。 默默的守护爱情，去欣赏你每个表情。 第23位，王诗安 Shining Star。 If you are a shining star, I will travel to where you are。 第22位， BBT Mr. R。 You will find out what I want, yeah I am Mr. R。 第21位，邓伦周一围上新了故宫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，榜单连连看，一起和大家分享互相关联的榜上歌和榜外歌。随着新的主唱 Lydia 的加入呢，我们熟悉的 FIR 飞乐团正式进入了属于他们的 2.0 时代啊。我们来听到的是全新出发的 FIR 与范逸臣合作。这首歌呢是《功夫联盟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，叫《功夫狂潮》，第26位。 少林武当古风今宵，对的南拳东西咆哮。Come on, I'm jump down, 东方无数逆风绕，席卷中华的浪潮。自古不败八面金朝，我们横扫东西各朝。看谁把我连环炮，魅力一狂气焰烧，化身巨龙的骄傲。 还有一身功夫你教训大将有，好歹古今中外没有谁能是我的对手。 习武技人不是武人， 那也只不过是欠揍。有啥看头，无影脚飞越那平行宇宙。 我家拳呼呼呼，真是空调绕绕，当有军成为广场大妈们的健身运动。 我要做一小红豆， 战斗让张飞打飞头，同行也无差别，全家人这就是我的战斗。 失去所有的不堪，狠狠地把心。 这一组榜上歌榜外歌都是两大 FM2 的合唱作品，榜上歌呢是目前全新出发的 FM2 与范逸臣合作的功夫狂潮。那么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榜外11年前 FM2 爱歌姬专辑里跟信一起合作的需要你的爱啊。现在 FM2 前主唱费呢已经单飞了，信当然也是单飞多年，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呢飞乐团没有飞，信乐团没有信啊。这个信以超级爆发力的摇滚心气儿来巩固自己的音乐版图。我们回到榜上，巧了，本周 Top 40 呢就有一首信的新歌，为网剧《汉城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汉战汉城》，新歌上榜排在第30位。 不见与沉默不遇见，怎么见晴天？陌生土地混沌起源，多少危险情节？不见人心暗自无言。 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有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在榜上歌《汉战汉城》当中听到了信在高音处理上加了很多的假声延音等等技巧。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是信当年信乐团的代表作《死了都要爱》，那时候的他的高音呢，真的是一飞冲天的，酣畅淋漓，直接给你真声真嗓将你撂倒啊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 Top 40下面这首歌呢，有着主持人、演员、歌手多重身份，大家都认识的安虎带来他所主演的这部影片的同名主题曲，叫做《只羡鸳鸯不羡仙》。 有马琵琶半遮面，雨打芭蕉惹人怜，大明湖畔与君别，有几许下的诺言。年轮又一圈，秋去冬来春不远，夏天过了又一年。如果上天给的姻缘注定和你遇见，生生世世红尘恋，你我今生一定有缘，是前世回眸一眼再见那忘的容颜。如果上天给的

开电视机，合家观赏。设计我的对白，我怕你不喜欢。把错误当作学习，临危不乱。我要我幽默感，取代自找麻烦。笑吧，大笑吧，不要费火量。 四个漫画救星来自陶子欣的专辑《谢谢你陶晶莹》。目前呢，先发单曲《没有你就没有我》呢，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亚军单曲。不管主持给陶子带来多大的光环，但是唱歌始终都是他的初心，他的最爱。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呢，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来的。1990年呢，《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》当时在飞碟。当然，他这一路走来坎坎坷坷啊。不过一直还是坚持发片，不管是等4年还是等8年啊。当然现在呢，你说就是看流量的时代，要看长得好不好看的时代啊。但是因为平台够多，有才华不缺成名的机会。比如说呢，小胖林依群呢，因为登上了超级星光大道而成名，当时连爸爸妈妈都建议他是不是需要减肥了，但是他选择还坚持那当小胖子。2013年登上中国好声音啊，不过这几年他不晓得去哪里了，销声匿迹。来听一下他的回归之作《如果重来》。 我想不到，忘不了，曾经你有多重要，还太早，错过才发现勇气迟到，那些年让想偶尔喧闹，不知道你可好。我删不掉，找不到，好像抹去了一角，一步走，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。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，缘分太渺小，也许会争吵，也许会微笑，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，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，我会安静不去打扰。时刻，我会给你拥抱，

本周排在第十七，李晓东的爱歌。在今年年初歌手2018上，李晓东作为首发歌手登场，虽然是遗憾的一轮游，但是被更多年轻的朋友认识啊，大叔李晓东也是不错的。如果我们把时间呢往前退24年，他也是内地校园民谣的代表歌手之一。1995年校园民歌民谣一呢火了像老狼、沈庆等歌手，那么随后校园民谣二就收录了李晓东的冬季校园等作品。当然后来他渐渐的跟这个圈子远离，然后退居到幕后，开始做歌手的声乐指导老师，再度归来，少年已经成大叔了。那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位校园民谣时代的代表人物啊，这几年他也一直坚持发片，他就是沈庆。当时还是学生的沈庆呢，发现校园歌手是个商机，他在担任大地唱片企划的时候呢，牵线搭桥，把更多的人从校园草坪拉进了录音棚，其中就有高晓松和老狼。那么靠着经营的眼光呢，沈庆加入到了后来的创业潮，时隔多年以创作歌手身份再度回归，仍然带着浓浓的民谣情怀。接下来我为大家选播2015年的这首《野火》，稍后呢，我还为大家安排时隔5年才推出新作的沙宝亮的这首，拿过中国榜冠军单曲，目前仍然在 Top Ten 里面的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》啊。 沿途看日落，忘了路上一个人最寂寞，生。火灿若烟火，也一样只剩下辽阔。最爱的偏方了，舍得的纠缠像野火，是过客，是坎坷，更荒唐。 还是聚

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，您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北京为各位直播。其实发一张唱片对于歌手而言，当然就是见证梦想成真的时刻。很多人会认为李荣浩是一夜成名，其实在没有成名之前，他有比较曲折的从业的经历。他曾经去台湾签了一家唱片公司，但是考虑需要上综艺做很多跟音乐无关的事情，他就放弃了当歌手的机会。后来他又签了一家唱片公司，跟老板聊得不错，筹备专辑过半，突然公司就倒闭了，又耽误了几年的时间。时隔差不多十来年，他首张专辑才修成正果，并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推出了专辑《模特》。鉴于流行于小众之间的特殊的风格，让他大受欢迎啊！我们来听这张《耳朵》，已经是他的第五张专辑了，本周中国榜第十二，专辑的标题曲。 谁的脚步近了？谁的脚步远了？我都竖起耳朵，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。我没听你倾诉，没驱赶你孤独，总是闭着耳朵，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。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，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，只有耳朵不听话了，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。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，蓝素胶的眼睛却湿透了。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。谁的脚步近了？谁的脚步远了？我都竖起耳朵，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。我没听你倾诉，没驱赶你孤独，总是闭着耳朵，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。 这首歌曲叫做《耳朵》，接着下来我们要听朴树的《猎户星座》。朴树呢，当然赶上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歌坛黄金年代的尾巴。他第一张专辑1999年发表的《我去2000年》，还有2003年的第二张《生如夏夏花》，都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唱片。但是第三张，很多人没想到一等就是14年的时间，我的天哪！当年的朴树灵动梦幻，是桀骜不驯的少年人。那14年过后，当然就已经是沧桑的大叔范儿了哈。朴树《猎户星座》。 那时的爱 朴树的猎户星座。相对内向的人呢，进入到歌坛一夜成名，如果心里没准备好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，因为极大的心理落差是常人一般人所不能够承受的啊。像朴树还有像新加坡的阿杜都曾经受到过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阿杜最新专辑的标题曲，叫做《我不该躲》。虽然是一首情歌，但是暗含阿杜这些年很艰难的经历啊。我手心儿都冒汗，世界太快，我太慢，跟不来。阿杜呢，自认为是最普通的人，机缘巧合让他成为了大家熟悉的偶像。曾经有一阵子，他特别的抗拒面对镜头，人多手心儿就冒汗呐、啊。我们来听这首歌，《我不该躲》。 闭上双眼，睁不开。心还残，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手心都冒汗。我一个人去面对，我不敢，像捉迷藏的孩子，我明白，不应该，是我不应该。我不该躲，多没意义，义无反顾地面对自己。既然当初都说过要坚持到底。 放弃。 梁心怡本周带来上榜歌曲《最爱的痛》啊，她最早的身份是男权妈妈的女主唱，单飞之后也推出过唱片。2013年跟杰威尔约满之后呢，就消失了。据说呢，跟姐姐自立门户，开启了多媒体公司。她即将推出新的专辑，叫《千面兽》，距离她的第二张专辑已经有6年时间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矜持。矜持是2012年在中国好声音上面才被大家所认识的哈，已经算是大龄的新人了。原本十几年前他已经是发片的歌手，后来因为一场车祸改变了人生。大器晚成的矜持更加珍惜发片的机会，在他新的专辑《我和我》依然带着唱片工业鼎盛时期的味道。我们来听这首歌，叫做《挚爱》。谢谢你们的收听啊。